是所谓的单纯的这个送支义务，单纯的送支义务。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觉得国会的听证权的保留，国会听证权的保留。那什么叫国会听证权的保留呢？指的是说法律规定啊，行政机关非经国会举行的听证程序，不得订定行政命令者，称为这个所谓的国会听证权的保留。但是国会在听证程序中所表示的意见，并不拘束行政机关。这是我的国会听证权的保留，要经过听证，经过听证。不过这个部分呢，在我国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就是国会听证权的保留。那至于说呢，废止请求权的这个保留呢，是稍微再强一点，就是说呢，法律规定要求行政机关呢，将其所定的这个命令呢，送交国会审查。那国会呢，并有权啊，在事后呢，请求废弃这个命令，废弃这个命令。那是所谓的废止请求权，废止请求权。那等于说啊，就是事后在等于说立法者看到这个命令之后，他可以在后端的部分去说我要去废止你前面送给我这个命令。那最后这个同意权的保留呢，是所谓的这个蛮典型的，就是以国会同意呢作为行政命令的一个生效要件。国会如果没有同意，那这个行政这个命令呢都不会生效，等于说以行政命令呢作为这个生效的一个这个停止条件，一个一个情形。有这四种这种理论上的一种国会监督的模式了，在国外的一个理论上的监督模式。那我国的监督模式大概是采取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看到了讲义的第50页括号五以下这边的，所以看到一个送支义务，送支义务。那这个部分是规定在我们的中标法第7条的规定，说呢各机关呢依其法定职权或基于法律授权所订定的命令。这边所谓的基于其法定职权所订的命令，前面这个法定职权就会发展出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所谓的行政规则，一个是职权命令，职权命令。所以职权命令为什么叫做职权命令，为什么前面是职权这两个字？其实呢就是依据它的职权，所谓的法定职权。那我们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所谓的法定职权，职权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讲一开始是管辖，管辖。那管辖再下来呢，就是权限，权限，权限。管辖权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划分，等于说像我们讲像分赃一样，有这么大的一块笔，这么多的这个权在这里。那我们呢就划分管辖，你管这个我管这个，当然所以管的一个标准很多嘛，土地管辖、事务管辖、其他的一个特别的管辖等等。那比方说用管辖的概念去看，那管辖切蛋糕一样，那切完之后呢，你分到这块蛋糕，你分到这个权呢叫做权限，叫权限。所以权限跟管辖呢就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呢。那其实权限在德文里面呢就是所谓的 Kompetenz， 它跟另外一个词呢会不一样，跟所谓的全能是不一样，全能是不一样的。全能呢就是一个作用法的概念，就是你们这样的权利，你们这样的权利，权利，你们这样的公权力可以做这些事情。那所谓的管辖，为什么特别讲管辖权限？因为我们这边讲到的职权呢，其实就是这个概念，跟职权呢可以说，跟这个权限跟职权呢可以说是同，几乎可以说是这个画上等号，职权，职权，职权。那规定所谓的职权、管辖、权限的这个法律呢，这些东西呢，这一整块，我们叫组织法，组织法。那下面这个权规定权力、权能的部分呢，我们这边叫作用法，作用法，这是两组不同的这个概念，两组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讲到法律保留原则的时候，我们讲呢，你要做一个行政行为，你必须要有作用法上的依据，作用法上的依据。那你呢，如果你要这个组织上面你要有权限等等，你必须要有个组织法上的依据，组织法上的依据。那所以呢，我们讲到职权命令是什么？职权命令是不是完全没有法律的授权？不一定哦，它有可能是什么？组织法给它授权，这个组织法里面所规定的职权的范围、权限的范围呢，已经给它授权了，已经给它一个依据了，只是这个依据呢不是作用法上的依据，不是作用法上的依据。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中央法规标准法第7条的规定，他说依职权就是依职权做的命令标准的命令，它也有可能是什么？是行政规则，有可能是行政规则。行政规则本身也没有作用授权，它也是依照它的权限、组织法它的权限跟职权做的。所以只要从我们的中央法第7条的规定去看，大概呢就会非常的清楚。他说呢， 这机关啊，依其法定的职权或基于这个法律的授权呢，订定的命令，应视其性质呢，分别下达或发布，并即啊送立法院啊。所以呢，后面这段是我们这个部分呢，主要强调的说呢，必须要即送立法院啊，即送立法院啊，这是一个送制义务啊，也就是你是要送过去，但是送过去之后怎么做啊？它这个中标法第七条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那送过去之后呢，是规定在哪里？规定在我们下面的所谓的这个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我们所谓的立法否决的部分啊，立法否决的部分。那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从第六十条呢，一直到第六十二条呢，就是在六十三条都是在规定职权命令你送到立法院之后怎么处理的一个问题。那当职权命令一旦送到立法院之后呢，好，我们就记得这个东西，我们就直接看到五十页这边一样黑体字和底线的部分，好，大家节省时间啦。它是各机关呢，依其法定职权或基于法律授权订定的命令，哦，这个完全是依循着我们刚刚看到的中标法第七条规定这样一路规定下来的，哦，说各机关依其法定职权或基于法律授权的订定的命令呢，送达立法院后，应提报立法院会议，哦，应提报立法院会议，哦，就先这个提报到院会，哦，提报到院会。那我们也是，我们还是继续看下去，好，虽然说没有划线，好，继续看下去更清楚。他说呢，书记委员对于前项的命令呢，认为有违反、变更或抵触法律者，或应以法律规定事项而以命令规定者，如果有十五人以上的一个联署或复议，即交付有关的委员会来审查。好，所以呢，先提院会。哦，你说呢？当命令了双立法院之后，先提院会。那院会里面如果都没事情，那就算了。但是如果有委员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呢有违反法律的一个可能性，那这时候呢，如果已经有十五个人以上的一个联署或复议，就应该要交付委员会来审查。这十五人呢，搞不好之后选择提都会出这种很讨厌的问题。我看到有些选择提出的问题，就很像，我就让我想到我以前呢在考地理的时候，问你说呢，哪些省份啊是长江、黄河啊都有流过的一个流域啊？好，哦，看我的班就是那种很讨厌、很无聊、很无趣，但是就喜欢考这些，因为这些出的这个题目呢，其实最没有争议了。哦，十五个人白纸一字嘛，自己没念到是你自己眼睛瞎了，哦，就不要怪数学老师太刁钻，哦，是这个意思。那所以这些数字的部分啊，这个十五人，请大家稍微圈一下，这个我想记得应该也没有什么坏处，哦。那依照六十一条规定呢，好，哦，就是说呢，各委员会呢审查行政命令，应予这个院会交付审查后三个月内，哦，再完成，哦，这三个月呢也是变成一关键字，哦，三个月内完成，预期呢未完成者，哦，视为已经审查，哦，所以呢交委员会之后也不能够长期就延待在那边，因为行政命令有它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呢如果是这种授权命令的话，你欠缺这种所谓的适应细则啊，可能这不法施行的都会有问题，我像我们的个资法，哦，个资法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是这样子，哦，现在有适应细则呢定不出来，定不出来原因不是因为行政机关太笨，也不是因为呢这个人才太少，都不是，是因为个资法它的一个影响层面太大，哦，层面太大，包含呢像个资法通过之后呢，过去的这些所取得的个人资讯呢，都必须要在一年到两年之内呢，都要取得当事人的同意，哦，所以你可以想见得到，就是你之前呢买过很多东西，为什么有的个资在那里，你都要对等于说，或者是他收集到你的个资，他都要一些厂商都要再回过头来接手，来等于说受到你的同意。那你说你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一定诈骗集团，对不对？所以这怎么同意？哈，很困难，很困难。像这个之前有个小很小很小的案子，哈，就是跟消保有关的，哦，一个当事人，哈，那个我们他来找我的呢，做法律服务的呢是一个开杂货店的一个老婆婆啦，好老婆婆，老婆婆眼睛不好。所以他，但是其实像我们知道杂货店或者这种零售商店，这个铺货呢，都会有各个每个厂商都有寻货员来这边寻货。哦，比方说，我今天如果是统一好了，我卖了一瓶酱油，或者是我是外总归甲万，我卖一瓶酱油给这个某某超商，那或是某某的杂货店，其实我都会派人去寻一下有没有过期，有个寻货的一个这样的程序。那正好呢，这个杂货店可能比较小，哦，所以寻货员就跑得没那么勤。结果那老婆婆啊，眼睛也不好。有瓶酱油啊，哦，听说放了三年，哦，就是过期三年，哦，结果呢，这个被人家买去了，哦，至少剩下两架上还剩两瓶，就买去了一瓶。然后呢，买去那一瓶了之后呢，这个消费者啊就跑回来，好，哦，然后呢就拿着另外一瓶说，我刚刚买了另外一瓶，就发现它过期三年，我吃了之后呢，我肺觉得很痛，头也觉得很晕，然后呢拉肚子，然后反正就是因为那瓶酱油让他就是几乎得了绝症这样子，哦，就是这样子嘛，对，得了绝症，然后呢。肺痛，然后奇怪，喝酱油为什么会肺痛？而且酱油应该不会喝那么多，因为站一站就已经不错了嘛。然后他说已经弄了半瓶，所以我说他什么时候买的？然后他说前天买，前天买之后就半瓶就不见了，然后这也很奇怪嘛。 所以呢，都觉得有点妙，不过没关系。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来这个，因为这个消费者就打电话来了威胁，说、哎、你不要没关系啊 ，OK， 我就找记者来，哦，找记者来看你诚意有多少。那婆婆当时就吓死，有点吓死，说我想说帮忙一下，就是也不会收钱，就跟他稍微帮他帮忙一下。帮忙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去了解？对，因为当事人他不愿意留他的地址下来，不愿意就是在一个什么卖场的人，对，好，没关系，我们就先行调解。那进行调解的时候呢，因为但是不知道当事人地址是你调解的，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请这个像某个县市他的一个消防会，我就要说，哎，那您可以帮我，因为我知道他电话，哦，其实可以帮我们先用电话的方式，中间的方式去跟他联络，然后看这个寄这个调解这个通知，哦，就让他打电话过去的结果就是说呢，这个问不到，为什么问不到？因为马上他诈骗集团。就直接电话就挂掉。哦，那我当兵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当宪兵哦，那时候就是当军法官，那有时跟一个调查官去送一个传票，哦，请个证人来作证。然后我还记得那天我印象也很深刻，哦，跑到新店的一个山区，哦，蛮恐怖的一个地方。然后呢，然后这个门打开了，然后就是一个老婆婆出来，也要接他女儿不在，因为被传的是他女儿。然后呢，给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因为老婆被吓死。反正他就觉得说，反正看到穿制服的人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啦，哦，不是什么好事啊。他就打票给他女儿，他把那个放扩音给我们听，哦，放扩音。结果呢，他女儿在电话里面说，诈骗集团啊，把我们赶走了。然后老婆就拿他拐杖出来说，你赶紧走，你是诈骗集团的。然后我就他就很无言这样子哦，所以现在很困难。所以个资法，你说你一定要让他通过，让他去施行，他自然已经是数罪，是已经得定不出来。那在这个我们说一般的这个所谓的法规命令呢，其实它有它施行的一个作用在，所以你不能够长久就延宕，哦，不能够长久延宕。那六十一条这边就规定说，你都给你审三个月，哦，那三个月如果呢你这个没有审完的话，很抱歉，就视为呢已经审查，哦。不过呢，后面当然有干书啦，哦，是可以延展一次，哦，等于说可以经过院会之后呢，有特殊情形的话呢，就延展一次，哦，就延展一次。这个呢，其实。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呢，都很喜欢用延展的这一招，好像诉愿法里面就是这样。诉愿法说有规定一定期限，你诉愿会呢一定要做成诉愿决定。那通常是这样子，通常现在实务上的做法就是，如果你不想让诉愿的赶快决定下来的话，你就赶快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赶快去补充理由。好，补充理由，补充理由的话呢，时间就要后拖。那这其实都不是一个常态。不过这边六十一条是直接在法律里面规定说，可以延展一次。不过就是这么一次为限。好，这么一次为限。那六十二条规定什么？说行政命令经过审查之后呢，如果真的发现它有违反、变更或抵触法律者，或应依法律规定事项而以命令来定之者，应提报院会，经议决后呢，好，通知原定班之机关呢更正或废止之。那前条第一项呢，视为已经审查或经审查无前项情形的一个行政命令，由委员会呢报请院会来存查。啊，第一项经通知，好，哦，这个更正或废止之命令，原定班机关应于两个月内呢变更或废止，逾期呢未为这个更正或废止者，好，哦，就这个命令就失效，好，哦，命令就失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命令的确是有抵触法律的一个相关规定的时候呢，那立法院呢是可以通知啊，哦，这个机关去更正或废止，好，哦，更正或废止，而且呢。如果是跟你更正或废止，定班机关在两个月之内呢，你就要做出回应，哦，更正或废止。我预期没有做的话呢，这个命令呢就失效，哦，这个命令就失效。这个是立法否决的一种监督模式，这也是在我们目前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里面也是最常用到的一种模式。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讲一个五十一页，还有另外两种模式，哦，包含像这个立法追认，哦，立法追认的部分呢，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个紧急命令，还有。一些少数的一些命令的追认，哦，还有所谓的事前同意，哦，这都是比较少数的。那事前同意大部分来讲都是像在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哦，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其实是一个蛮妙的立法，它其实可以反映出我们对于跟对岸关系之间的一个长期以来的拉扯啦，哦，那其中一个部分就像我们这个三通的这个部分呢，需要先经过这个立法者的这个事前同意，哦，因为毕竟能牵涉到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哦，虽然说我们觉得很严重，但是对岸可能觉得不严重，好像这个去年啊，哦，去年大概前年啊，今年六月的时候，立法不是实行吗？哦，实行啊，六七月的时候，还是七八月忘记，反正在年终的时候呢，立法就实行，哦，就那天正好在中国大陆，在深圳，哦，如果没记错在深圳，在餐厅里面呢，跟一些大陆的律师，还有大陆那边的。他们的本土企业的一个厂商在吃饭，那正好呢，那个电视厂 大，那个大陆的这个大陆版什么都大，电视上整面非常非常的大，非常整面，这样电视讲在那边讲说呢，就是大概整个新闻大概也是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子。那那个一把新闻大概报了大概三分多钟吧，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三分多钟特别注意过。那三分多钟的时间里面，这应该是给大家示威，所以我都会看一下，那个一把是今天事情的关系，喜欢他不喜欢他，都会先看一下。就发现呢，同桌的这些大陆律师和大陆这些厂商呢，都没有人在看。我就很好奇问他们说，这事情都没有关系的。他说什么事？我说一把。他说哦，跟台湾的事。他说是啊是啊，不关心啊。他说他意思就是说，台湾干啥？哦，台湾算什么啦？哦，说我们现在的对手是在对岸大西洋的美国，哦，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不是台湾。哦，他说呢，他们对于这事情，他们一点都真的很不重视啊。他说他们对我们的选举，对我们的花边新闻，还比较觉得有趣一点。那真正对我们一些相关这种经贸的往来，其实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视。但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重要，哦，是夜郎国的心态。哦，虽然说我们知道，我们当然有自己的价值哦，不能够这样说我们自己这个自私，对不对？说哦，不能够妄自菲薄，这的确啦，我们要有自己的价值，但是也不能够妄这个妄尊自大，哦，不能妄尊自大，因为对岸已经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不管他有多大的问题，哦，但他真的已经不一样。我2007年的时候去过一次，2007年真的先去过一次去学术交流，那时候呢到他们最好的大学去，哦，包含清大，包含北大，横着走啊，那横着走呢，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对你提出来任何东西提出质疑，哦，基本上去报告的时候呢，就基本上就是这个踏片这个，就是等于说拔剑四顾心茫茫，然后他们的评论只有什么？评论只有就是哇，这个反正先把你包一顿，哎呀，这个非常的有研究价值啊，这个可以结合我们社会主义的他们的经验，就是讲这种很鸟的话。2009年再去一次哦，当然我们比较没那么好的大学，但是也是不错的，像浙江大学，像可能他大概前十名的这个上海交大，哦，去那边做访问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好，完全不一样。他评论我的报告的时候呢，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呢，我把你的报告里面每个注释，我的与你的文献我都看过了，都全部都看过。我说，那就心里想说你在胡乱，哦，不可能，哦，因为有些东西台湾才有，你们那边根本没有，就让他给我看。我说，这孟老师怎么你这个文章不是只有台湾的某某这个，也说在说论文之上的文章，大陆没有发，没有出版。我说这怎么你会有？他说呢，他直接写信给老师要。我真的直接写信给那个作者要，就给他。然后呢，他说你的这个文章里面，我就德文的部分我还是没有办法，因为德文他看不懂。他说呢，其他的部分我都看过了。同行的另外两个人呢，去报告，觉得自己反正讲说是上过嘛，好，就是法律的，就是以前他们号称以前20年的国家呢，去那边随便讲讲，他们不会买单。所以呢，就把自己老教授的东西呢抄一抄啊，就送过去，就非常丢脸。当时那个PowerPoint秀出来，就说哪一个文章。这篇文章跟哪一段呢？跟哪个老师的书哪一段是一样的哦？字都没有变，作者都一样哦，还弄出来。然后呢，这个引注呢错了哦，因为页数不对哦，那引的这个东西也完全抄上去哦，就把你们列出来哦。当场就是非常，虽然不是我的报告，非常丢脸哦，就很到不行，真的是。然后呢，这个就所以可以知道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2007年去的时候呢，同行的教授是说，大概我可以领先他大概15年左右，从我们的法律的一些。这个全智学的一些技术各方面，已经大概15年。到2009年我去的时候呢，大概这个保守的讲，领先不到5年，好，领先不到5年。所以这个我们的挑战是很严重的，好，是很严重。而且呢，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上次一个美国律师来呢，跟我聊天，然后呢，他就讲到说呢，大陆跟台湾的法律，他说呢，没有错，台湾的法律的确是比较先进，法治也是比较进步。但是呢，如果给他同样的时间，让他去学大陆的税法和台湾的税法，他绝对是学大陆的税法。就算你的税法定得再好，但再好也没有德国定得好，学术价值也没有德国的高啊，干嘛研究你的税法？那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你有没有市场？哦，大陆市场太大，所以他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就直接去研究大陆的税法，台湾的税法他看都不看，因为没有用。哦，所以听了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感触，哦，非常的感触。那很多事情，我们真的只能自己看，不能，希望真的不能够夜郎国的心态是最重要的一点。哦，那虽然说我们自己的确有自己的这个价值，但是也不要把自己的价值呢彰显得太膨胀的太多了。像我们看到林书豪就把它捧得那样高高的，对不对？然后现在没有的话，就大家都很失落。其实一开始不应该把它捧得那么高啦，哦，就是因为大家知道，那林书豪我也喜欢他，我完成关小我也喜欢他，看他打球。但是我会觉得说呢，你要想到一个问题是在 NBA 跟他同样水准甚至水准高的人，成千上百啦，哦，不是只有他那一个人，他只是皮肤跟我们长得一样，他讲的是一模，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哦，所以。 这个有些事情呢，我们这个就是自己要，就是说我们在跑经过这个国家考试洗礼之后，那我们怎么去面对那个环境，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边我看到立这个事前同意，有关于两岸的部分，其实很多都是要立法者的事前同意。因为我们认为说呢，对岸是一个毕竟跟我们对的一个国家啦，所以呢，这个部分跟我们来讲是要经过事前同意。那立法的追认的部分，我们刚刚看到是紧急命令，还有一部分法律的一个部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我们的这个对立法监督的一个模式来讲，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在哪里所谓的。不管是立法否决尤其立法否决这一点，它就是无差别的对待。什么叫无差别的对待？我们知道命令分成三种，对不对？分成行政规则、法规命令还有授权命令。跟法律授权有关的只有什么？只有法规命令而已。所以这种立法否决呢，理论上你应该只要用在法规命令的部分就够了，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不过呢，在我们的这个立法职权行使法里面，它其实根本就没有分别，它连不需要作用法授权的职权命令。不需要作用法授权的所谓的行政规则，全部都把它纳进来规范都可以做立法否决的范围。所以在我们的讲义52页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争议点就是说呢，现行我国立法呢，对于行政命令的监督到底是不是妥适是不是妥适？其实这里主要的一个批评点在这里，他认为呢，这是不太对的因为如果你是对授权命令的部分对于授权命令的部分，你这个去做这个立法监督当然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授权命令是根据立法者的授权去定的，那你要这个要受到立法者监督，天经地义没有人敢讲第二句话。不过呢，如果是行政本职范围里面可以做的比方说行政规则或者是所谓的这个职权命令的部分，其实你不应该什么，你不应该让立法者介入这么深不应该介入这么深所以这是两个学术上的批评。不过呢，其实这样的一个设计就立法者这么深入去介入这个行政命令，可能有一个考量啦虽然这个考量并没有办法从行政法的一个角度从立法史料去证实。也就是说，我们再跟大家强调过一点，行政命令不能够单独作为什么征讼的标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在司法审查上，我们可能会比较吃亏，人民会比较吃亏啦。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过呢，行政还有两个缰绳去拉住，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行政，一个是司法，一个是立法，一个是司法。那司法这个缰绳呢，如果是比较松的，甚至没有的。那这时候呢，我们立法这边的缰绳可能就要拉得紧一点，拉得紧一点，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所以我们在立法院职权行使法60条到63条的规定，我们才会做这样的一个无差别的待遇，无差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立法。不过呢，在学者的观点还是认为说这样子太严了，应该是只限于对于所谓的授权命令的部分，我们给他做比较严格的监督。那至于职权命令或者是行政规则的部分，理论上不应该。直接什么送立法院，还要受到立法院的一个审查和可能所招致到的否决或废止这个部分是我们对于行政命令监督它的我们的一个特色一个特色。所以在讲义的50页的这个阿拉伯数字2这边立法否决的部分呢，是大家呢必须要花比较多的这个心力去看那52页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像有关于这个司法监督司法监督的部分，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就是我们不能够单独的作为这个行政诉讼的一个这个标的不过呢，可以做复学的审查当你呢对一个行政处分不符，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关于工厂设立登记规则的案例里面对于一个行政处分不符的时候，因为行政处分它可能依据的就是一个命令，那这时候呢，法院可以附随的对这个命令呢再去加以审查。加以审查，那审查的结果可以在个案当中呢拒绝适用不过呢不能够通案的去否定它的一个效力那监察监督的部分呢就看看就可以监察监督是这样监察监督其实监察院是一个大家不要觉得说它是一个鸡肋觉得它没有什么用处在实际的个案里面呢，大家把一件事情放在心里就监察院是一部国旗啦什么时候用的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机关。那通常是这样，监察院你可以去陈述这边顺便讲一下陈述有点像陈情的性质。那什么叫陈述？陈述它就是呢去讲你的，因为就是简单讲就是讲你的冤屈啦讲你的冤屈啦。那监察委员呢，通常它的作用在哪里？它作用在于说公务员或公务机关有没有违法失职有没有违法失职。那如果你认为他违法失职，你就去陈述。但是陈述所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如果你的案件在系署当中，他不会受理你的陈述，通常不会受理你的陈述。所以呢，这个很多人都有个技巧，就是他故意不提，这个已经在行政诉讼当中。不过这个不提也没有用，因为机关一定会讲机关一定会讲。那 监察院的用处在哪里哦，并不是说真的去这个对行政机关做纠正啊、纠举等等，不是，而是呢，我们在做这个陈述的时候，我们通常正本就会给监察院哦。比方说，我们在去针对某个公务员，你认为他是审查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正本的部分，我就会把他的这个违法的事实呢，列为根据给监察院副本调解室，给公务员所属的机关和公务员本身。那有时候会造成他的一些，如果他真的是做事情真的是有些偏差的话，对他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哦，对公务机关也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对做威慑作用。因为监察院虽然说大家说就是蚊子，对不对？但是蚊子有时候会让你很烦的，我晚上如果有蚊子在那边嗡嗡的话，其实你睡不好觉，也是很讨厌，会打也打不到哦。所以说，他虽然像蚊子一样，好像这个把人家叮一下而已哦，但是其实有它的作用在。而且呢，监察院如果要干个机关调查，是鸡飞狗跳的事情。哦，你要服侍这位老大爷哦，呵呵，被很多机关都视为畏途哦，所以呢，监察院他在这个实务上的运用呢，哦，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的哦，非常有趣的。如果有大家有机会的话，白天的时间哦，有空哦，到那监察院哦，就是在附近嘛，哦，那个中交东路哦，林森南北路口那边呢，就进到他的一楼有一个陈述室，很大的一个的候区，你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人呢在里面。是从这个哭哭啼啼的老婆婆，一直到歇斯底里的老公公，哦，一直到这个躺在床上的人，反正各种人都有，可以看到很多人间的百态，哦，还有包含了这个就是全身绑带布条的人，然后一步就要看苹果制本的样子，哦，很多哦，真的很多，你看到那种你就知道，因为世界上很多人这个跟你是不一样的，哦，那听他的讲话，因为不要待太久，因为他跟你讲话，哦，跟你讲话很难脱身，这个有一次我去陈述，然后呢，我穿的比较整齐一点，哦，哎，你是律师吗？我就不语，我就不理他，就看我的东西，他就开始跟我讲话，然后我要走，还打嘴，哦，你要不要听我讲？哦，非常的痛苦，哦，非常的痛苦。然后呢，旁边也在那边看笑话，哦，反正因为平常都是他们被反，然后博削，然后正好有一个新的跟他讲话。那当然了，就是说，都很值得同情。但是后来我去的时候，为了要这个避免这些困扰，我都是穿的比较像他们成型人的样子，穿的比较跟他们同样，然后都大家都一样，都不要讲话最好。对啊，这也是当事人跟我讲说，哎，你干嘛？这大律师怎么这样穿啊？我就说，哎，我没跟你讲要这样穿。我说，哇，我忘记跟你讲要这样穿，因为等一下当事人跟你讲话。果然他没等的时候，就很多人围着他跟他讲，然后他的冤屈。我说，哎，你是不是哪一个老板啊？怎么样的？我跟你讲的这个冤屈这样子。去看看，那抱着同情的心去看一下啊，有时候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啊。好，那最后一个秘密的部分是在三页以下，我们讲到。这个紧急命令，好，紧急命令我不会花太多时间了，我们只是讲它一个重要的部分。什么叫紧急命令？哦，紧急命令它算临危命令，哦，但它其实，真正来讲，它其实不是命令，它其实本质上它不是我们这边讲到的所谓的行政程序法上的行政命令，哦，它也是一个行政部门所做的，哦，没有经过立法机关的一个，可能不是立法机关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法规范。但是呢，它的一个位阶啊，跟我们这边所讲到的命令呢，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哦，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可以先看到紧急命令它的位阶，哦，它的位阶，我们看到这个，我写在哪里？好，我们看到讲义的55页最底下，好，哦，最底下，哦，第9紧急命令和所谓的普通命令有一个这个差别，哦，差别。我们看到在这个产生效力这个栏位，哦，这个表格。这个中间这个表示的部分，他说产生效力的部分，紧急命令它可以什么？它可以替代法律、变更法律，甚至暂停宪法特定条文的效力。所以它的位阶至少跟比法律还要高，哦，甚至有时候呢可以跟宪法怎么样起关，哦，所以紧急命令它的一个位阶呢非常非常的高，哦，那但是我们这种普通命令呢是比法律还要低的，哦，法律还要低的，哦，所以这两个之间是不可同日而语。它叫我们叫它一声命令，为什么？那是因为它是行政部门所做的，所以还是命令。好，不过它的法位阶呢，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所谓紧急命令，我想大家应该比较不陌生啊，就是说在一个国家发生紧急危难的时候，我们让总统呢可以先去发布一个紧急命令，可以做一些紧急措施，就像一个人呢在有生疾病的时候，可以给他打抗生素一样。虽然说这个呢，有些时候它对人的权利的限制非常的严重，哦，但是呢是不得不的，哦，不做这样的限制，可能国家会倒掉，哦，那这是一个这紧急命令它的适用的一个前提。所以呢，像88水灾，哦，不是88水灾，那时候就发布紧急命令， 那像这个九二意大利地震哦，引发不过紧急命令。那上次这个好像是这个巴西水灾哈，一个八八风灾。八八风灾这一次不是马英九的时候声望比较最低的时候那一次，要不要发紧急命令呢？就是一个争，就是一个争点啊，到底要不要发？要不要发？一个说不用发，另外有说要发。那其实呢，发不发都没有关系，能解决问题是最重要。那紧急命令就是要为了解决在紧急状况底下的问题，好，紧急状况底下的问题。那巴西水灾的时候呢，其实像我外婆家都还有那个水线都还在，哦，淹水的水线淹到两三层楼高，哦，非常的高。然后那时候，这个因为很多天都没有饭吃啊，那时候外婆他们家呢，哦，是等到了被困了好几天之后，才有人送那个花生米，哦，煮了花生米去给人家。听说那时候吃起来就像那个山珍海味一样，哦，所以呢，他们家后来都非常喜欢吃花生米，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哦，这个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哦，都喜欢吃花生米。那像我祖父呢，那时候就是吃豆芽菜，好，哦，豆芽菜就有两个不同的结果，一个是很爱吃花生，另外我祖父这辈子再也不吃豆芽菜。然后所以那时候后来是我记得小时候，我把一个豆芽菜往嘴巴里面塞一下，还是不懂事，哦，就很生气。后来知道生气原因也是因为他这个这辈子绝对不要再吃这种那个患难的时候吃的东西，哦，就是很有趣的。那在紧急命令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它的宪法依据呢，当然是在53页这里哦，宪法最高法第二条第三项哦。其实呢，主要还有一个条文在我们的宪法第43条啊，不过主要的一个规范现在在征修条文的部分，好，征修条文的部分。那紧急命令它的效力哦，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什么？它有一个代替哦，代替这个所谓的这个暂时性的代替或变更法律的一个这个效力哦，这样的效力。它内容方面的一个限制，其实我们既然知道紧急命令它是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国家的一个面临紧急危难的时候它的一个措施，所以它一定有些限制，哦，一定有些限制，包含呢比例原则是要去遵守的，哦，包含呢，哦，这个只适用在处置一定期间的或地点之内发生的一个这个紧急的事故，哦，有个时间地点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哦，也是在紧急命令的一个它的一个作用的一个范围上面。所以在行政这个部分，你真的用到紧急命令的时候，你就要非常的谦抑，哦，就要就所谓的谦抑，像刑法谦抑性一样，你不能够呢，哦，这个对紧急命令呢做太多的这个期待，就抗生素打多了呢，你就有副作用，哦。那立法的监督要不要做？要，哦，就透过立法确认的方式，我们刚刚讲过去监督。那包含在发布之后呢，你可以做追认。那追认只能做什么？包裹式的追认，好，包裹式的追认，好。那包裹式的追认其实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问题在哪？在于说，因为包裹式追认它的问题就在于说呢，整个是整块，像紧急命令它是整块东西，哦，整块东西。那整块东西如果说你不去给它做包裹式追认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哦，在于说行政责任没办法切分，哦，行政责任没办法切分。比方说今天行政机关就摆明跟你讲，我行政命令，我紧急命令就是要1、2、3、4、5、6、7、8、9、10，哦，这十样东西，哦，这十样东西加在一起，我才能够面对这个危难。结果呢，立法者，结果你不去什么，你不去，哦，回应我这个，也不去这个所谓的让我这十个通过，你只让我通过其中八样东西，那这会怎么样？这时候可能会造成所谓的这个规则不足，甚至呢差这一两条，可能就整个目的没办法达成。问题是呢，紧急命令是我发的，所以呢，我要承担整个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好，所以呢，这边来讲，为什么一定要给他做包裹式的追认？那是因为有一个政治责任的问题，好，政治责任的问题。那这个包裹式的责任和包裹式的立法，这个我想大家应该稍微提，跟稍微跟大家提一下。虽然说这个部分比较倾向于所谓的立法程序与技术的问题，好。所以包裹式的一个追认，当然就是整块，哦，整个包裹都要追认，哦，整个包裹，哦，就是整块的。那什么叫包裹式的立法？哦，包裹式立法，这个，抱歉，我说电脑打多了，哦，那个字会写，很糟糕。哦，另外一种立法叫包裹式的立法，包裹式的立法指的是呢，我们在这个立法的一个这个程序当中呢，我们做一个包裹，什么样的包裹式的立法？就是说，比方说呢，我们今天要修 A 法，我要修 A 法。那修 A 法的时候呢，其实你 A 法可能牵涉到很多，比方说呢，有 B 法跟 A 法有关的部分，哦 ，B 呢与 A 哦有关的部分，小里面有小 A 哦，然后 C 呢里面有一个小 A 哦 ，D 呢有小 A。那你在修 A 的时候呢，你其他的这几个哦这几个法呢都跟着修。哦，都跟着修，像德国法上面就有很多这种包裹式立法，像他们1994年嘛，比方说94年他们通过了一个 这个改善投资人的一个法案，哦，改善，哦，投保最简单，改善投资人保护的一个法案里面呢，哦，就做了一个什么？就做了一个这样所谓的包裹式的立法，哦，包裹式的立法。那这种所谓的包裹式立法，它其实它牵到我们这边只讲四个，它有时候牵到好几十个法，哦，说牵到范围非常的广，而且呢变动幅度又非常的大，它整个都叫做一个什么法案？哦，一个法案，叫真正的所谓的包裹式立法，哦，包裹式立法。那在台湾呢，没有这么好的立法基础，所以说 A 法修了 ，BCD 呢还跟它抵触，啊，跟它抵触。那我们台湾呢也会听到所谓的包裹，啊，但是叫包裹式的表决，啊，包裹式的表决是在立法院的开议最后一天，啊，结果呢来不及了，啊，大家赶快吃便当，然后就说哦都过，好，啊，都过，然后过了大家回家，哈，啊，是叫包裹式的表决，啊，跟包裹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这个餐厅里面，哦，两个应该是也是高点的学生，哦，在那边讲，哦，反正因为他们一开始在批评我们台大，我们政大教不好，教得好，这样子嘛，就是批评骂没通。然后呢后来讲到什么包裹立法的问题，那时候我为什么印象很深，说那个包裹立法乱七八糟，那其实包裹立法本身不是个罪过，包裹立法其实它本身是一个需要的一个，等于说需要非常高度立法其实才能做出来的东西，哦，不是你这样子外面可以骂一骂的。那这是我们要这个特别注意的包裹式立法。那这边我们来讲，原则上一定要做什么包裹式的追认，好，包裹式的追认不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这个所谓的这个个别式的一个追认。那例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说如果这个紧急命令的部分内容有不当的话呢，立法者对于其余的部分还是可以做部分追认。但有些情况，你说原则上一定要包裹，哦，整块的，好，不过有些状况底下呢，可能不见得有办法说每次都可以这么的顺利，因为有些东西可能它违反第一原则，立法者的判断上觉得没有必要。那的确在例外的情况下，你说明理由，哦，那当然你如果真的做这种事情的话，一定有大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风波和争议，哦，那就是你立法者本身的应该付出的代价，哦。那55页这边的司法审查，哦，就是问说呢，大法官对于紧急命令它的执行要点呢有没有审查权，哦，但是还是有审查权，只是呢审查密度呢可能会因此而降低而已，哦，因此而降低，哦，就是审查的一个这个密度方面，哦，那是不是可以定执行命令呢，哦，当然可以定执行命令，哦，因为紧急命令通常刚刚出来说就是大概就这么几条而已，可能不到10条的规定，真的要具体落实呢，哦，还是要去定所谓的执行命令，哦，就是我们讲到整个紧急命令它的一个，哦，它的大概的一个内容，哦，那它的我们要只需要跟大家强调一点的紧急命令啊，它跟所谓的这个一般的这种我们看到了什么法规命令啊、行政规则啊、职权命令，它有很大的差异性，哦，很大的差异性。那58页以下呢是有关于一些参考试题，有一些我们已经看过了，哦，那有一些呢可能之后还会看到，我们选择几个问题呢来跟大家做说明好了，哦。好，我们看到讲义的58页，哦，上次我们大概已经有讲到一个小问题，哦，就是有关于这个个别指定的问题。我们说呢，行政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个通办性，哦，通办性。但是呢，如果行政机关呢串关基于行政一体原则啊，哦，把它的这个等于说部分的一个这个权限呢，哦，就是委托可以委托给下一机关，哦，这是一个情形。那另外一种情形是什么？它可以透过所谓的个别指令的方式呢，个别指令的方式去指导下级机关呢，在就针对个案好去做一定的决定，尤其是我们刚刚讲到一种所谓的委托这个他行使或委任他行使因公权力的情形，好，比方说今天 A 机关本来要决定呢可不可以发一笔补助款给某甲，结果呢 A 机关可能他把这个权限呢下放给 B 机关，好，给 B 机关，那 B 机关在决定的时候呢可能觉得唯一不定，那这时候呢 A 机关就可以去给他做一个个别指令中你应该准或不准，好，这是可以的。那另外一个情形是什么？另外一个情形是，如果也没有这样的委任或委托关系，好，那这个 A 机关呢，它底下有 B 机关，它正好是所属的这个 B 机关。那 B 机关在做决定的时候呢 ，A 机关透过什么？透过行政规则的方式是一种，另外一种透过个案中的个别指令的方式呢，告诉他呢，在这个个案里面你应该要怎么做，这个叫个别指令。好，这是我们上次已经看到了，在讲义的58页的这个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呈上题啊，说人民对于该函的内容如果有不服的话呢，应该要如何救济？好，应该要如何救济？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就很非常有趣，好，非常有趣，好，就是说到底要怎么救济呢？如果你对不服的话，我们看答案呢，它是第一，好，就是说呢，必须要等到国税局依此呢做成行政处分之后，针对行政处分的提起行政征讼的时候，一定证实其合法性，好。这里就牵到我刚刚跟大家讲过的一个问题，好，就是说呢，在我们的 这个整个行政的一个行政法的一个领域里面呢，事实上呢，对于什么？对于命令的部分，对于命令的部分，我们不能够单独引咎记。但是有同学立刻会出来跟我说，那这个不是命令啊，这是一个个别的指令啊，它并不是一个行政命令啊。那为什么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似乎这个D选项呢，也是跟命令呢做同样的处理，做同样的处理。好，我们先讲这个内部指令它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性质是不是行政处分？不是，是不是行政规则？不是，不是行政命令，那会不会是所谓的事实行为？也不是，也不是。那会不会是所谓的这个其他的像行政契约？更不可能。那这边所谓的这个个别指令，或者是这个我们有时候个案当中会讲到个别的一个命令，它其实呢，这种所谓的个别指令、个别命令呢，它是行政的内部行为，行政的内部行为。那行政内部行为呢，有时候你看不到，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那有时候呢，行政内部行为会让你知道，会让你看到。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看我们这里看到，就是说，就是有一个函嘛，有一个函。那这个函呢，让人民看到之后，人民可能对这东西会不服，因为你觉得说，你这个内部既然你做这样的行为，那我对这个函呢，我也是不服的，我也是不服的。那针对，不管是你针对行政命令，或所谓的行政的内部行为，你有不服？你对这两个行为，你如果不服的话呢？不服的部分，同样，原则上，都不能够单独成为征讼的标的。特别想要单独这两个字，单独成为征讼标的。什么叫征讼的标的？就是不能够把它当成是一个争执的一个这个课题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针对一个行政处分，一个财罚处分，我们说呢它是这个违法，这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征讼，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征讼的课题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我们针对是一个命令，一个命令或者是一个行政的内部行为，那这部分来讲的话，它没有办法当成是一个单独的可以征讼的标的。当然理由是不太一样，理由是不太一样。一个命令呢，因为它是一个抽象的行政的一个行政行为，那目前来讲我们是不允许的它变成征讼的标的。另外行政内部行为呢，因为原则上来讲它是行政内部的，那跟人民是理论上不发生什么关系，不发生什么关系，所以呢这个不能够当成征讼的标的。不过呢，我们虽然说原则上不能够单独作为征讼的标的，但是呢，可于有的具体的征讼中呢，附带审查，附带审查，附随审查。就行政法院呢，你不能够就是说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让人家呢把这两样东西呢当成征讼标的，所以你不能够在个案里面在写这个理由的时候，写这声明的时候，你就直接写说呢，这个细征的这个内部指令的函文呢，是这个无效的，是得撤销的，你不能够这样子写。但你可以写什么？你可以写说呢，我针对依据这个函文所做的行政处分，我不服，我不服我提救济，可以，可以。那但是呢，在行政法院这边呢，他就可以什么？针对你对于所谓的细征函文所做成的处分不服的时候呢，去看这个细征函文它的一个合法性，一个合法性，所以他可以做附带审查，附带审查。所以呢，即使它不是一个行政命令，它也是附带审查。也是附带审查，所以大家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在讲到一些概念的时候呢，有时候它的效果并不是只有它专属而已。像比方说我们讲到行政命令，它不能够单独作为征讼的标的，但是呢，跟它性质有一点点类似，或者是说呢，像有些个案当中面临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行政上面所可能产生的一些肢解的行为，有可能既然不能够当作是这个征讼的标的，它的处理方式呢就会跟命令一样。等到你跟实体决定不符的时候呢，一旦你就一并的提出来，让法院去审酌说呢，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影响到整个行政处分的效力？所以呢，在这个题目里面呢，第二小这个等于说延续下来这个问题里面，他说呢，因为对这个函文有所不服，你要怎么救济？他的一个答案呢才会变成是 D， 变成 D， 所以的跟行政命令很像的一个状况。好，这是这个 expire 这两个问题哦。好，我们来看到那个，好，直接先看到，好了，看到我左边最上面这个问题，好，假设政府呢依照职权啊，好来发布命令，好，这个职权呢，好，看到职权两个字，应该就是比较敏感的哦。然后规定呢，该市内所有的商店呢，除非获得特许，否则皆须于晚上这个八点钟呢停止营业，好，要休息。不得啊，这个逾时营业啊？问呢，下列叙述呢啊，何者正确啊？这个我看到第一个呢，说这个命令直接侵害企业经营者的生存权啊而违宪啊，再来是啊，命令因为违反法律法律原则而违宪啊，然后再来是这个命令是为了照顾他的一个什么安全生活啊等等啊，是这个合宪的，或者是呢这个假释议会决议啊，这个追认该命令啊，这个命令就应该要合宪啊。那这个地方其实 C 和 D 哦，大概来讲。应该我想不会被混淆吧，因为一个这个抵触了法律法律原则的一个命令啊，其实它不会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追认啊这个部分啊来就怎么样就合宪啊。那这个在这个 C 的部分呢，这个命令不会说为了照顾劳工和受雇者健全生活，不过呢它也是另外一方面，它侵害到了什么？侵害到了企业经营者它本身的一个财产权的部分啊，所以呢它是不是这样就当然合宪啊？这个我想是有问题的。所以 C 和 D 呢，应该有个概念吧，就是。所谓的违宪审查或这个合宪性的部分是针对立法者的哦，所以立法者就算你把它赋予一个有法律的位阶、有法律的一个地位，也不能够免除你可能有违宪的本质啊。那 A 呢说啊，这个命令直接侵害企业经营者的这个生存权而违宪。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哦，我们宪法第十五条把生存权、工作权和财产权放在一起来，有一个时代背景的哦，要把它看三个看成是一样的东西。所以生存、工作跟财产，尤其是工作财产，其实是当时我们在立这个五五宪草哦，大家现在可能比较不喜欢念那时候的历史啦。当年的国民党跟共产党，我们知道是分别代表两个极端嘛，一个是右派，一个是左派嘛。那右派想要什么？想要强财产权的保障，哦，强调资本家的利益，哦，资本家的利益。左派想要什么？工人阶级，哦，所以工作权的部分，其实是当时的共产党的他硬把它加进去。硬把它加到宪法第十五条里面去，哦，所以呢，它会同一条文里面有一个工作权、财产权，还有生存权，哦，其实那时候也是共产党那边的坚持，哦，坚持，但这两个价值是不一样的。这个财产权指的是资本家的财产权，好，那生存权和工作权指的是工人还有小百姓这个地方的一个生存权和财产权，这个工作权。那当然呢，在我们现在宪法史上不需要去用于这么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限制的一个解释了、啊。不过呢，在本件当中，其实对于一个这个企业的侵害，其实主要还是在财产权的部分，而、哦、不是在它生存权的部分，而、哦、不在生存权。但是生存权其实主要是针对个人的部分，哦，针对个人的这个地方，哦，那这个地方其实 A 的选项就会有疑问。那 B 呢是说违反法律保留原则，也就是依照职权发布命令，哦，等于说一个职权命令，它去限制的。这个人民的权利哦，那这个问题当然呢会有法律保留原则的问题哦，是在59页哦这个部分。那好，你再看到一个问题哦，就直接看到560页的最上面的32条，下列何种行政规则呢，应由其首长签署并登载于政府公报而发布之哦啊？他说第一个是这个为了协助下级机关行使裁量权而定颁的这个裁量基准，这就是所谓的裁量性的行政规则。那裁量性的行政规则呢，就是依照我们的160条第二项啊，必须呢要这个经过这个发布啊，经过发布。那其他的部分呢，像B 啊，没有有关于什么业务处理的方式啊、人事，这叫做业务性的这个就叫做这个作业性的行政规则啊，或者是内部这个组织性的一个行政规则，或者是事务的一个分配的规定等等啊 ，B、C、D 呢都不需要去发布啊，都不需要去发布啊，就是这个。也这个另外一种问题的形态。那像28题、看29题、59页、28、29呢，其实也很类似。我们在今天看到这几个题目，哦，一个命令，哦，它呢，这个等于说，可能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好，那下一步要怎么做，要怎么救济等等。再来讲，就是大概问题的这个性质呢，大概不外乎啊，就是这个样子，好，跟选择的部分。那我们在接下来看到讲义的第61页，好，第61页。我们看到其中的第二题，其中我们刚刚已经看过62页的第4题，跟职权命令可以搭在一起。那61页的第2题呢，事实上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问题哦。他说呢，这个某行政机关呢，想要从事啊，对于各种这个表演团体的补助，就是 D 定的一个表演团体的补助办法，由甲乙两个团体呢提出申请，倘若呢皆符合该要点的一个补助要件，唯一呢甲团体向来只对这个执政党可能比较友善，所以他的就获得了50,000元的补助，那乙团体呢只获得了10,000元。那请说明一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个补助办法的性质是什么啊？第二个呢是乙团体呢对于这个补助的结果可不可以表示不服啊？那第一个问题呢是说它的性质是什么啊？它性质是什么？它的性质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演团体补助办法有没有法律的授权？没有。有没有对外发生法律效果？有，因为它是作为一个补助的依据，做一个补助的依据，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其实是一个职权命令的性质，职权命令的性质。那职权命令它这个有没有等于说有没有违法的？是不是违法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所谓的职权命令的一个展现，它是什么？它是一个所谓的给付行政底下的职权命令，给付行政底下的职权命令。那给付行政底下的职权命令呢，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我们讲简单一点讲白话一点，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它只关心一件事情，关心说呢，到底这个补助呢，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补助？它不会像干预行政这边，它会管到说，这样的一个行政措施，是不是一个所谓的对人民权利影响轻微的行政措施？那这里既然是一个给付行政下的所谓的职权命令，那这边呢，第一个想谈的问题就是说呢，那表演团体它补助它的性质是什么？这个性质的部分呢，它就会等于说，如果它是所谓的职权命令的话，它进一步就是说，它如果是一个给付行政底下的职权命令，那我们要看的是它是不是一个所谓的重要性的给付，重要性的给付。那很多同学都在问说呢，到底重要性的给付这个重要两个字到底怎么去看？我们在讲到法律保留原则的时候，我们讲过，所谓的重要呢，其实就是跟基本权的实现、跟基本权的保护、重要相关的事项。叫做这边所谓的重要性的给付，重要性的给付。所以重要两个字呢，其实它主要指的是什么？跟基本权的实现也没有重要性，本身重要性。但这样讲其实非常的抽象，非常的抽象。所以在实务上面来讲，其实呢，所谓的重要或不重要，往往都是以钱来看，钱多的，钱多的，像我们讲过这个例子嘛，消费券对不对？消费券一发呢就900多亿，将近1000亿的这个金额，像我们的路易特也是。路易特如果真的路易特要补助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什么？也是必须要经过立法者通过。因为听说呢，路易特如果要补偿的话，可能要花掉在1000多亿啊。有听说是这样子，1000多亿。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所谓的重要的事项。但这个重要，它不会跟你讲是因为钱比较多，它其实重点在于说呢，跟基本的实现呢具有这个重要性。那这里这个表演团体补助办法，它涉不涉及到所谓的重要的给付？重要的给付，那就我的观点来看，当然拥有不同的意见。就我的观点来看呢，这可能还不涉及到一些重要性的给付。不管我们是从基本权实现的一个角度来看，似乎还好，因为这个表演，你说可以，你可能把这个无限上纲成是一个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个保障，没有错。这个表演是言论自由。那但是呢，其实你说甲团体跟乙团体之间会不会有一个竞争？你说你补助的甲比较多。那乙的部分呢，他的言论就会因此而受到挤压，让他的言论自由比较没办法发挥，这我想呢比较困难一点，你真的要去做言论，真的要去发表你的言论呢，事实上发表你的表演呢，你一定有你的办法，那你本身就一定会有你的市场，你的规划，那行政机关给你的补助呢，是不是可以这个等于说跟你这个实现你的这个言论自由的重要相关，恐怕有些疑义，恐怕是有些疑义的。当然呢，各位也可以有不同的见解，可以认为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这个钱呢，那这个就不想去表演，就没办法表演，的确也有，有可能性。我记得那有一次，前几个礼拜，我到某个公园去呢，正好他们有一个小朋友会，那个某个财团补助一些这个街头艺人，街头这些表演者来这边表演，那有一个剪纸的，那个剪影剪纸的这样子，那剪纸就剪你的样子嘛，因为我是比较喜欢那个，如果画画图的话，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在那边画给人家看，我就是说你在坐在那边，然后我就盯着你的眼看你画，看是不是长得一样。那所以这些自己说画得比较帅一点，然后可能没长那么好看，就觉得很受伤，所以我就不会画那个。但是剪影的话是剪个影子而已，比较好去剪一下。然后后面排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那个阿伯就那边讲说，后面不要再排了，我不要剪了，我不再剪了，因为今天剪太多了，已经超过那个补助的预算，补助的预算，他就不想再剪下去了。那当然你说这个表演团体会不会因为说 这个浅的多寡哈，影响他们的表演的一些品质，的确有可能的哈。但是我认为呢，这个毕竟跟他们言论的自由的本身哦，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的关涉啊，并没有那么强的关涉。所以我认为这应该还是一个比较接近，没那么就不是一个重要性的起步了哦。所以我认为说这应该是一个合法的职权命令哦，一个合法的职权命令。那这个第二个想要问说呢，乙团体对此补助结果可不可以表示不服？如果他这个不服的话呢，应该要怎么样去救济？那这个正好可以跟我们刚刚看到的第四题呢做个对照。第四题呢是依据职权命令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干预行政，好、哦，干预行政的措施。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去撤销它，会去撤销它。那这里呢，我们是根据什么？根据这个职权命令呢，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给付措施。这给付只是不够，哦，不够，我觉得太少。那这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去救济？那补助的核发，我们要知道，补助我们核发给你的补助有"核"这个字哦，就是核准的意思。所以核发补助本身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好，就是一个行政处分。那我们针对这一个行政处分呢，我们如果觉得好像给的不够，哦，给的不够，那这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让他给我更多，那给我一个处分，哦，给的更多。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提起什么？一个课余义务的这个诉愿和诉讼，哦，课余义务的诉愿和诉讼。那这时候呢，我们的一个依据同样的也是依照我们写一下，哦，让大家慢慢的熟悉，哦，这样一个论述。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是希望行政机关呢给予我们一个东西的话，我们是要透过什么课余义务的方式，哦，课余义务的方式。那同样的，我们会先提出课余义务的诉愿，哦，课余义务的诉愿。那这课余义务的诉愿呢，在这个后面的一个依据哦，那这是一个有两个条文都有可能。在我这边主要是讲诉愿稿第一条，跟撤销诉讼一样。第一条，那有些如果是拒绝处，这个等于说代为处分的部分，讲到第二条，这之后我们会讲到。等于说呢，如果行政机关呢完全都没有给你做任何的这个补助哦，比方说呢，像等比当中呢，你去给他申请补助，他完全石沉大海，这时候你的诉愿法的条文可能依据变第二条哦。不过这个部分大家先不用去记哦，之后我们会看到。那进一步呢，哦，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就提起一个特余义务的诉讼，好，哦，诉讼。要求呢，行政机关给他补助，这部分这部分是行政我们的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好，第五条，好，通过这两个这个诉讼程序呢，好，去这个看能够获得更多的补助。当然呢，其实有些同学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件事啊，就是说呢，哎，看到甲乙两个团体嘛，那因为呢甲团体比较友善，对不对？所以呢，他拿了50万，那我可不可以呢，针对那50万的部分呢，我去提一个撤销诉讼，我要撤掉这个某甲这边的50万，哦，这50万，那首先我们要面对到呢，某乙这个团体啊，你有没有主观公权力可以去请求这个事情？那再来另外一点呢，是说这对你有没有好处？哦，对你有没有好处？对于某乙而言呢，他要的是什么？拿到更多的补助款，哦，拿到更多的补助款，而不是让人家也拿不到。哦，他跟职场友善可以拿到50万，那我如果也可以拿到50万的话，我就没什么好叫的嘛，没什么好争的。所以呢，其实就以本案某乙而言，对他最大的利益，在公法上面的评价，应该是提起一个课余义务之诉，请求呢有更多的这个补助，哦，更多的补助。哦，所以我想大家在学行政法的时候，除了我们今天提到的保障人权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之外，延续我们之前讲过的主观公权力的一个概念哦，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说呢，在行政法里面呢，其实要求个人呢是要自私的，哦，要求个人自私，这是什么意思呢？哦，我们不允许，基本上不允许公益诉讼，你不用拔刀相助，你把你自己的权利顾好就好。所以个案里面呢，你可能会物件不平，你会觉得很多好像行政机关都违法之处，但是呢，你只能够选择什么跟你有关的部分去主张，跟你有关的部分去主张。那这是一个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的一脉相承的一个这个模式啊，一脉相承的模式。你可能觉得说不合理啊，我看到很多物件不平，就想要去告一下。那有，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公益诉讼，有一些像环保团体的一些这个诉讼可以做处理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对于像我们看到这一整个案例，这个表演团体补助的一个案例里面，当然看到可能这个假设哦，这个 所以的补助这个规则它是违宪的，所以呢，哦，这个我想拿到50万也是不对的，哦，那我就玉石俱焚，你不拿，你拿不到，我也拿不到，那这样我就很开心。我家小孩子下棋的时候，对不对？快要输了就把棋盘反一下，就反正都不算数，哦，都不算数。以前我弟弟就这样子玩大富翁，玩到后来呢，这个房子都快被我盖满了，然后就啪一声就反正什么都不算数了。不玩那个男生不是玩那个兵棋有没有？那个士兵在打来打去，哦，然后他快输了，就是手一扫，哇，就什么都不算数，好，什么都不算数。那在这个案里面，我们说在行政法的一个案例里面，你要观察，你要去这个等于说这个去救济的话，它其实都是要跟你有关的，对你有好处的，我们才让你去救济，哦，这是一个原则，哦，大家先把它放在心上，哦。好，这是有关命令的部分，我们就先看到这个地方。那接下去呢，我们看到有关于行政处分，就是讲的第三回，哦，那是我们作用法的这个重头戏，哦，的重头戏。那有关于行政处分呢，它的问题呢非常多，哦，都非常的多。行政处分在德文里面呢，它这个字这样写，哦，大家有些人应该知道，哦，如果有记一些德文的话，哦，它就是全写的。那有些人问说呢，好，这个时候如果秀一下德文好不好？哦，我没有这样做，哦，虽然那时候德文也没有那么好，但是也记得几个字，也记得一些文法的，但是我考试的时候不会特别这样写，为什么呢？哦，我跟大家讲原因哦。有一次呢，我跟一位老师呢在聊天呢，然后呢，那时候正好还是初级老师。他就跟我们讲，他就说啊，有些学生很喜欢在考试的时候，在考试上秀德文啊，他认为这种学术的诈欺，那推定的大学生啊，德文都没有那么好，所以你记了几个字而已，他认为是欺骗他，好，以为就是要让他误以为说他我们都是一起都是同光，他其实不是，而且有一个白底老师他是美国人，哦，是美国回来的，哦，所以你这样写给他看，他会觉得就会心里面会觉得有些受伤啊，哦，这是真的哦，像我后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德国人就德国学者，他谈到美国学者的时候，他都会带一种酸味，说啊，对啦，都要什么 SSCI 啊，什么 SCI 的，都是到美国的标准。那当美国学者提到德国人的时候，他就会显示出呢自己不懂德文的某种自卑啊，真的，我是真的这样觉得哦。就想说，所以讲两种论调，一个是德文没什么用哦，美国那个中英文才有用哦，反正到德国去讲英文就通了哦，是第一个。那我知道说要到南德去的话，跟老婆婆讲英文，讲得通嘛，哦，就知道。然后第二个论调就是说呢，这个哦说，好像台湾都是中学德文的人哦，然后德国回来的学者比较是主流的，那其实这两个都是有偏差啦，我认为这都没什么好争的。但是呢，我说在考试的时候哦，就是不见得要写原文，英文也是，哦，德文也是，不需要，除非说真的有这个共通性，哦，像某些刑诉的一些概念里面，哦，我真的要写，那没有问题，哦，没有，但是不需要刻意，哦，这个不会加分，哦，完全不会加分，哦，这个我已经好几个老师都讲过，哦，所以大家不用去记。那我上课时候会用一些德文字的原因呢，我是会把一些比较简单的，然后会让大家比较能够更认识大家概念这些字呢，把它讲出来。像比例原则，我就因为让大家看看原来怎么写，那它是一个关系的一个这个原则，好，那知道让大家知道说原来它的精髓在什么地方。那行政处分也是我特别写出来原因，是因为前面就是行政的字，这个 V 开口到 G 呢，这是行政，好，行政。后面这个字呢 ，AKD。S 它是一个连接字，哦，它连接字等于就是先不用管它。AKT 呢就是英文的 action，哦，所以呢翻成中文什么就是行为，哦，行为，哦，所以行政处分呢直接翻成中文的话，它就是行政行为的意思，哦，就行政行为的意思。那的确哦，在过去呢，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立法之前，在我们的行政诉讼法这个修法之前呢，的确呢我们就是只看到行政处分而已。它整个行政法也是跟着行政处分发展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在过去的国家，它给人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你把我的钱，对不对？给我的补助，然后呢，扣了我的税，都是行政处分构成。好，哦，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概念都是行政处分慢慢的建构起来，它才会慢慢发展出什么？哎，那都是，既然都是行政处分，好，哦，既然都是这个，既然都是这个所谓的行政行为，那这种上对下关系可不可以改变一下？可不可以有一个对等的行政契约关系？哦，就开始反思了。好，那行政关系契约关系之后呢，我们再去进行思考说，那 其他的哦，比方说像定令的部分哦，就应运而生，然后有些跟主分不一样的事实行为哦，慢慢做类型化，好、哦，慢慢做类型化。那行政行为，总之行政主分一开始它就是整个行政法的核心概念哦。有一个德国学者来台湾，他讲过，他说啊，如果我们把行政法里面的行政主分拿掉的话，但行政法会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内容。我想在座各位应该很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哈、哦，就什么都不要，哦、就什么都不要。所以像记账式，好像从前年开始更好行政处分哦，这个章节的哦，这个章节。那其实呢，它看起来是只有行政程序法的92条开始的几个条文而已。不过呢，哦，真的将你准备的话，如果真的要准备，哦，那其实当然是远远不止哦，因为行政处分它的触角，它是一个，它像癌细胞一样哦，它是切不断。哦，切不断，包含像我们刚刚看到行政命令，虽然说我们还没有学到行政处分，但是我们已经把行政处分的概念已经大量的带进来了。包含像我们看到的第三题，第四题就是有关于工厂设立登记规则的一个题目，它主要的问题在哪里？也是行政处分的问题。哦，那当然后面所包含的是一个职权命令、一个行政命令的一个部分，但是它是用行政处分方式去呈现的。包含之后我们看到行政契约，哦，他觉得契约关系嘛，两边之间这个当事人签一签，哦，对等而已，哦，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空间。那其实呢，一样也会有行政处分介入的可能，因为呢，实务上面行政机关呢很喜欢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呢去变更契约的内容，手会痒，就是说看起来就是对等，对不对？哦，看起来跟你对等，但是呢，你这个等于说有一点这个就是人民这边好像有一点得势的时候，行政机关就用行政处分，用公权力的方式呢下重手去打下去。好打下去，所以呢，在整个行政法的过程当中，行政处分一直都会是一个重点。那包含事实行为会不会行政处分的影子也会有。我们盖一个路桥，好、哦、盖一个路桥，我们之后就会看到这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盖个路桥，它是一个事实行为，是一个行政处分，啊、哦，就是一个很多的争议，啊、哦，很多的争议存在。那从这些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呢，行政处分它是一个什么？它是整个行政法位置的核心，它本来叫行政行为。像如果大家去看日本的教科书的话，还是把行政处分呢称为行政行为。哦，行政行为，那大陆那边是把行政处分的叫做具体的行政行为，哦，具体的行政行为。好，那大家知道一个行政处分的概念之后呢，那我们知道是行政的行为嘛，哦，行政的行为，我们先稍微把这个概念呢，这个解释一下。所以之后呢，我们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会把行政处分呢就简称成这两个字嘛，就 VA 这两个字。那行政处分呢，它会跟什么东西做一个对应的？包含它可能会跟我们刚刚讲到的。行政契约会不会对应？好、哦，行政契约。那行政处分呢？另外一方面呢，你可能会跟行政命令好、哦、做对应。好、哦，行政命令。好、哦，行政命令做核对应。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如果还要再做对应的话呢，另外一个。事实行为，好，事实行为来做对应。事实行为，或者是像我们讲到的这种观念通知啊，好，观念通知，有些人称为宗教准则未定型化的行政行为，之后我们再讲观念通知，好，做对应。好，那彼此间的对应呢？好，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好。看到呢，行政处分呢跟行政契约之间它的区别点在哪里？它区别点在于说有没有双方的合意，有没有合意，有合意。好，如果呢不需要双方当事人合意的，好，那基本上我们用个简号来表示，哦，就是行政处分。如果需要当双方当事人合意的呢，就是行政契约，哦，就是行政契约。在实务上面最难分的，哦，随着行政契约跟行政处分之间最难分的一个东西呢，我们之后会讲到。包含像什么，像那个需要当事人协力的行政处分，要简单一点。今天呢，一个行政机关任命公务员，哦，任命公务员，我任命之后呢，公务员可能要给一个应聘书啦，好，哦，就是我应聘，好，哦，应聘。那这个任命跟应聘之间呢，会不会构成一个合意，变成行政契约？目前我们的实务认为呢，像这种公务员的任命呢，还是行政处分，只是这个行政处分呢，需要当事人的协力，哦，需要当事人的协力，哦，这可能就会构成呢，行政处分呢跟行政契约之间的一些。差别的一个这个模糊地带，好，哦，这部分我们等一下之后会讲到，好，哦，之后会讲到。那行政处分呢跟观念通知之间，我们昨天先讲观念通知好了，它的区别点在哪里？好，哦，在哪里？主要区别点在于说呢，会不会有所谓的对外发生法律效果？好，哦，对外是不是发生法律效果？好，哦，如果呢对外发生法律效果，我用 加号来表示，是行政处分。如果对外呢不发生法律效果，就是所谓的观念通知事实行为，因为有时候呢行政机关他会对外做成一定的意思表示，那这意思表示呢不见得一定会发生法律效果，不见得发生法律效果，他像给你一个函，我们刚刚讲到的函，函当然很多时候都是行政处分，但也有可能这个函只是通知你一件事情，不发生任何的法律效果，所以这是行政处分呢跟观念通知之间的一个区别点。那至于说呢行政处分跟行政命令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那主要的就是所谓的有没有个案性，有没有个案性，个案性，如果有个案性的，好，是行政处分；如果不是个案性的，都是行政命令，好，都是行政命令。那看起来呢，似乎行政命令跟行政处分之间呢，好像是很好区别的啦，好像很好区别。但是呢，行政处分呢，大家知道它有脉络。在过去呢，行政我们刚刚讲到，就说行政处分，就说整个行政法都以行政处分为中心，好，就是主要的内容。哦，现在也是啊，不能说更明显。在过去的年代呢，只有行政处分能够作为赠送的标的，哦，只有行政处分能够作为赠送的标的，好，哦，所以呢，在那年代里面，很多情况下，为了让人能够有救济的机会，我们会尽量把行政处分的概念把它扩大化，把它扩大化，不要把它落入什么行政契约啊，这个观念通知的范畴，或者是行政命令的范畴。那那个年代呢，其实并没有什么行政契约的概念，比较少，所以这个部分就比较不用担心。那有些呢，从关于通知的角度，我们会把它尽量凹成行政处分。那另外一个源头呢，就是这个地方，很多呢是行政处分后来被凹成行政命令，或我们为了让人民可以就近的把它本来是命令，把它凹成是处分。那大家会觉得奇怪啊，命令跟处分之间性格差异这么多，好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些行政命令都是抽象的，对不对？对外对不特定多数人发生法律效果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政作为。怎么会跟一个有个案性的单方性的，然后呢对人民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处分混淆呢？我们要知道行政处分的概念呢是不断的扩大化，在过去里面不断的扩大化，所以我们92条第二项有另外一种行政处分的类型，叫做变体的行政处分，也是我们俗称的或一般来称的一般处分，一般处分。一般处分的概念呢，事实上有时候就会跟行政命令呢有混淆，有混淆，这是我们之后呢会花一些时间呢去讲的部分，所以这个个案性有时候呢会，比方说在一般处分的这个地方，会有一些问题，有些疑义。如果只是单纯的行政处分跟行政命令，其实没什么好区别的啊。这个一望即知，一望即知。那但是如果是呢，这个行政处分呢，跟这里面的一般处分跟行政命令之间呢，有时候啊就会有非常非常多值得去思索的地方。像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标线，交通标线。到底是一个命令还是处分？交通标线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这种画在这个你家前面的红线，到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命令还是一个处分？在实务上面的就非常非常多的检讨，非常非常多的检讨，就是有关于行政命令，还有行政处分之间，还有这个行政命令、行政处分跟其他的概念之间的一个区别点。那我们在认识一个概念之前呢，我们最好是把一个概念，就是这四种行政行为。就把定位抓好，那从别的概念跟它比较，就更可以知道它的这个独特性在哪里。比方说，我们从这个比较就可以记得说呢，好，行政处分是什么呢？一个是个案的，具体个案，具体个案的；另外一方面是发生法律效果，发生法律效果；另外一方面是单方的，不需要经过合一的一个行政行为，这样就已经把整个行政处分的概念掌握住了。那我们把这个轴线换一下，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到行政契约的时候，我们还会玩是这样的一个游戏。它跟行政处分、它跟行政命令、它跟事行为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那有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就把一个概念的清楚的定位出来，定位出来，是我们的先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观念的一个用意。好，那我们看到行政程序法里面有关于行政处分的规定，我们稍微看一下，不需要看得太细，但是我们至少要知道说行政处分它规范内容要大概有哪一些。我先跟他讲一个条文的92条。好，92条就是一个基本的定义。这个基本定义你看一下，他说呢，这个本法所称的行政处分，系指行政机关呢就公法上的具体事件所为之决定或其他公权力措施而对外发生这个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单方行政行为。这是 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这个这一项我是可以稍微记一下，稍微记一下。如果真的记不住也没关系，我们等一下会把这个第一项呢拆成几个要件，让大家比较便于记忆。像其实刚刚黑板上就已经讲到至少三个要件，那其他要件其实更简单，包含像行政机关啊，等等这些要件，大概记一下，对行政处分的概念呢更容易能够掌握。第二项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跟行政命令呢可能会产生一些混淆的地方。他说这个前项的决定或措施之相对人虽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的特征呢可得确定其范围者，为一般处分，适用本法有关行政处分之规定，有关公务之设定、变更、废止或其一般使用者，异同，异同。所以第二项可以分成两段，一段是什么？我们讲一般处分，一般处分对人的这个部分，人不是特定的，但是依其一般性的特征呢可得确定其范围的。那第二个是有关于公务的这个设定、变更、废止或一般使用。它这个公务的公这个字呢，事实上不见得一定是公这个等于说行政机关所有的，有时候公务呢会是私人的，像我们这个之后会讲到像这个继承巷道呢其实私人所有，但长期经过让人家给通行之后呢，其实它是有公务的性质，所以公务这两个字呢其实你不要被误解，不要以为一定是这个公部门所有之物，有时候它可能是私人所有，只是提供公用，所以这公务呢如果要理解的话是提供公用之物，提供公用之物。好，这是92条。那93条呢是一个行政处分非常重要的部分，叫做行政处分的付款，行政处分的付款，这个我想在讲到不当结禁止原则的时候呢有大约的讲到过，这个付款概念，就在行政处分附加的一些这个限制，附加的一些这个要件，93条。94条呢是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就是这个不当连接禁止原则的一个明文，你要做付款，但是你必须要遵守这个不当连接禁止原则，那95条是一些行政处分的方式，行政处分的方式，那看到第一项就好。而行政处分呢，可以书面、言辞或其他方式为之哦。所以呢，行政处分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它其实不一定非得要用书面的方式去做，虽然说重要的行政处分呢，大部分人都会用这个书面的方式去做，不过呢，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言辞或其他方式所做的这个行政处分。我最常举的例子呢，比方说你去这个开车好，那你人在车内的，你的太太或者是先生呢，或者是男女朋友下车去买个东西，你就把车子停，就暂时停在这个红线，你人还在车里面，那警察这时候可能就过来敲敲你的玻璃，跟你说先生你要往前开哦，这边不能停车，不能停车，这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就是一个行政处分。为什么呢？他要你往前开，对不对？就是他单方，他代表警察机关单方面对你所做的，对你有什么规制效力的？因为你有个义务，你有不往前开的话，他可以强制把你，如果讲严格一点，他甚至可以把你给脱掉，就是移制，把你给移制过去，所以他虽然你玻璃跟你说呢，先生你停往前开的时候，他就是有单方的公权力行使，对你发生法律效果。但是这有没有书面？没有书面，没有任何书面。那但是呢，它是一个行政处分。另外一个例子呢是临检，临检，比方说呢，你这个喝了酒之后呢，对不对？开着车在路上兜风，他被拦下来，把你拦下来，这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行政处分。或你走在路上呢，就看起来就一副这个很形象这个猥琐一副就会犯罪的样子，拦下来给你盘查一下，这个也是行政处分。那这有没有书面？都没有，不见得有，不见得有书面。所以行政处分它很多的状态它是没有书面的，是没有书面的。那讲如果讲到这个动作之外的物的话，比方说你去看到有一些这个农田上面贴了一个告示牌，这个本农地呢因为有什么什么污染就废耕，这也是一个行政处分，这当然比较偏向一般处分的性质，也是行政处分。所以行政处分它不见得一定要是我们所想象中的，就是那张纸，不一定，不一定，它可能是一大本。也可能是行政处分，像我看过的裁罚案，它后面的附件呢像书一样厚，还有很多彩色照片可以看，那是一个也有缺案件，空屋法的案件，就是一个盖房子盖结果那个沙土飞扬，然后呢跟这个主管机关就照相，照这个彩色照片在后面告诉你说你的尘土多严重，所以给你做裁罚。所以行政处分它不是我们想象那个单一的样子，它可能用言辞、用书面、用其他的方式呢去做。95条第一项写得非常清楚，那96条是告诉你的什么是行政处分所应该要记载的事项，当然不外乎人啊、好事情啊等等。那其中呢比较重要的部分是在 我们看一下第一项的第二，九十六条第一项第二款，包含主旨、事实、理由，还有法律依据。哦，所以呢，基本上行政处分应该要写理由的。哦，当然有些情况可以忽略这个理由，但是你必须要是特别的状况。哦，所以第二款是说呢，理由还有法律依据。那第六款是比较重要的，说呢，表明为行政处分的意志，即不服行政处分的就近方法、期间及授予机关。哦，这是叫做教示义务。哦，第六款教示。什么叫教示？教示就是告诉你怎么去救济，告诉你在多久的时间之内，哦，要向哪个机关呢提起什么样的救济，哦，什么样的救济。那一般来讲都是诉愿跟行政诉讼嘛，哦，那通常是诉愿。那有些情况底下呢，诉愿可能之前还有一些你的预想异议程序等等，哦，就是这个教示的部分。哦，教示的部分。那这是我们的九十六条。哦，那九十七条呢是直接规定，规定说呢，有些情况底下你可以不要记理由，哦，可以不要记理由。像什么样的情况可以不要记理由呢？哦，比方说第一个没有限制你的权利，哦，或者是呢第三款，哦，大量做什么行政处分等等，哦，所以你可以例外的不要写理由，哦，例外不要写理由，因为行政处分有时候它是大量做成的，或者它有一定的考量，那你硬要它写理由，有自然来写一处。哦，这是九十七条。那九八跟九九呢都在处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九十六条第一项第六款有个教示，对不对？告诉你怎么救济。那既然教你怎么救济，老师也会教错，对不对？像如果各位来问我这个行政这个刑事诉讼法的问题，我可能就教这个加害者负法，对不对？大家就是得到一个错误观念。那像行政机关呢，它本身也可能会教错，好，哦，也可能会教错。那他们这个教错呢怎么办？就在九十八条来处理。好，哦，基本上呢，教错都不是人民的问题，而是行政机关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人民的大事，因为这样有些优待，好，哦，有些优待。那一百条是有关于行政处分的这个送达，哦，送达。那一零一的规定是更正。那一百零二条、一百零三条，刚刚我们在讲到正当法律程序的时候，大概有提过，这就是什么一个陈述一件程序，好，哦，陈述一件程序。我们看到一百零二条第一这个比如说本文就可以，他说行政机关做成限制或剥夺人民自由或权利的行政处分前呢，除了已经依照三十九条规定通知主跟相对人陈述意见或决定呢举行听证以外，应给予处分相对人陈述意见的机会，但法律另有规定者，哦，从其规定。哦，是102条、102条、103条呢，是一些有关于陈述意见的这个部分。哦，这个所以例外，哦，有些可以不给不用陈述意见的。那像什么？像我们刚看到的，刚很熟悉的，哦，大量做成的行政处分，哦，同所类行政处分，或者是像这个第五款，哦，这也是行政机关可用的。那行政处分所依据的事实呢，客观上明白足以确认者，哦，那是说你不需要给你陈述意见的机会，哦，这是102、103。那这边我们先直接就看到110条，抱歉，110条。那110条以下呢是有关于行政处分它的效力，哦，它的效力。我们在上堂课呢跟大家讲过了，哦，就是说行政处分呢如果没有经过什么，没有说它虽然是违法的，它如果没有经过什么，没有经过一定的程序把它这个废弃掉，它的效力还是存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看到110条的第三项，他说呢，行政处分未经撤销、废止或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怎样继续存在？好，继续存在。好，是第三项。那111条呢是无效。哦，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已经稍微有提过了。哦，那这个我们直接看到117条。好，117条的规定呢？是有关于行政处分它的一个撤销或废止。好，哦，这部分呢是延伸到我们的127条。那128条的规定呢是有关于行政程序的重开。好，哦，这个比较后段稍微比较有点困难度的问题。好，哦，这个慢慢我们就会去看到。那一直看到我们的131条是有关于公法上的变形权的时效的一些这个问题。好，哦，大概来讲就构成了整个我们的行政处分的一个相关的内涵。好，哦，相关的内涵。那这些内涵里面呢，我们当然会一一的加以交代，就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呢，好，哦，那我们会花多一点时间。那行政处分学得好呢，那其实是你的这个行政法的功力啊，绝对不会差，好，哦，绝对不会差。所以第三回的部分虽然内容比较多一点，但它所牵涉到内容应该比较也会比较稍微这个比起行政命令来讲，会难度会稍微高一点点啊，哦。但是如果大家能够耐着性子，然后呢把它掌握清楚，我相信我应该可以让大家呢在行政法这个学门的一个学习上面呢，好，哦，至少不会这个输别人，好，哦，甚至可以超别人比较的多。那我们先看到讲义的，我们先看看目录，好，我们 这个讲义的这个部分比较多一点。然后过目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一个这个讲解的目这个内容，大概从它的基本概念开始哦，一直到最后这个行政统一的消灭哦，一直从它的出生到死亡。那中间呢，其实这几个章节呢都有它的重要性哦，都有它的重要性，也不敢说哪一个章节特别的不重要或特别的重要哦。所以第三回算是一个重头戏哦，就请大家呢稍微耐着性子哦，把它这个部分、哦、把它学好，那之后呢已经是受益无穷了。那我们看到讲义的第一页哦，第一页哦，有关于行政部分的简单的概念，我们这部分应该刚刚经过讲解之后，大家应该就问题不大了。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第92条的规定，好、哦，那大概来讲，典型的行政处分呢，就是一个行政机关呢，就有一个具体事件啊，尤其是公法上的具体事件所做的决定或其他公权力措施呢，然后呢对外发生一定法律效果的一个单方的行政行为。那这个条文呢，其实是仿袭我们这波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啊，那这就不用赘述啊，那稍微这个做个对照就可以。它的要件有哪一些？我们要讲的第二页啊，稍微整理一下。至少可以分成六个要件，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几个要件，包含像这个这个所谓的法效性，对不对？个别性，还有单方性，这三个要件是我们刚刚在黑板上面就已经可以去这个导引出来的。那其他三个要件其实也蛮简单的，包含必须是一个行为，有行政机关，必须是有公权力，有公权力。那这边所谓的行为，行政机关、公权力，最前面这个行为啊。其实跟我们民法上所讲到的法律行为呢，是等于说是这样的概念借用过来，借用过来的。那既然是一个行为，一定有什么？一定有意思表示，一定有意思表示，对不对？所以行为的前提呢，就是有一个意思表示。那这个意思表示呢，这个到底是有，是不是一定要有？后来就会发生有争议，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会看到。好，那。我看到第一个要件也讲行为，讲行为，也就是说呢，行政处分是一个法律行为性质的一个国家行为，也就是意思表示呢作为要素，我们看到了。那这边我们先稍微讲一个小点就好，就是行政处分所含有的这个意思表示呢，跟司法上的意思表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那首先第一个拘束力的问题，拘束力的问题。行政处分这种意思表示，它的拘束力是比较强的，对相对人是有拘束力的。因为呢，公法上的一个意思表示，它毕竟呢，不跟所谓的司法上意思表示还是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异，因为公法上意思表示有公权力作为后盾，所以呢，拘束力也不一样。但是表意人的这个表意能力呢，也有不一样，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司法上的意思表示重视表意人的一个识别能力了。但是呢，这个在公法上意思表示呢，其实识别能力，因为毕竟公法上意思表示它其实是公务员做的，公务员做的，但是很难想象说单一公务员呢就可以做成一个意思表示，通常要经过层层的签合之后，这个意思表示才出来。所以呢，这个部分来讲，其实这个有关于像这个公务员的这个部分，他的个人的一个识别能力呢，不见得是像我们司法上意思表示这么样的受到重视。是一个意思表示上面，虽然说都是意思表示，都是什么 evidence and clero， 但是它的一个本质呢，会有一些不同，有一些不同。那这边底下一个争点就是我们底下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呢，到底这边所讲到的公权力措施，我们看九十条第一项来说，所谓的决定或其他公权力措施，那这边所谓的公权力措施，它指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延伸下去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行政处分呢，既然它是一个行为，对不对？一个行政行为，它从它德文的原文就看得很清楚。那它是不是要以此作为前提呢？理论上一定要，一定要。但是有个公权力措施在这里啊，决定不用怀疑，决定或公权力措施，它决定有意思表示作为前提。那公权力措施呢，到底要不要以意思表示作为前提？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争议。这部分我们就等到大家晚饭过后再来讲这个部分